来这进退两难、置信不管。这样一来，世界时间所特有的结构必然始终被遮蔽着，因为世界时间随着可定期性，可定期性的基础是站出一道伸张分段。在操劳于时间之际，公开化了的时间性的站出统一在视野上有所延展，但时间的伸张分段却不曾从这种视野的延展得到领会。无论每个现在如何转瞬即逝，在其中总已经是现在。这件事儿必须从更早先的东西来理解。每一个现在都生自这更早先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件事必须从一种时间性的暂出延展来理解。这种时间性异乎任何现成事物的连续性，而这本身却又表现为之所以可能通达现成持续之事的条件。时间是无终的，这一流苏时间解释的主论题最入理的表明，这样一种解释自凭着遮蔽着世界时间，并从而也自凭着遮蔽着一般时间性。时间首先被表现为不间断的相续的现在，每一个现在也已经是刚刚与立刻。如果对时间的描述首先而唯一的拘泥于这种序列，那么在这种描述中，本来从原则上就不可能找到始与终。每一个最后的现在，其为现在，就总已经是一种立刻不在，所以也就是在不在现在以及过去这一意义上的时间。每一个刚到的现在，向来是刚刚还不，所以也就是在还不现在，即将来这一意义上的时间。从而时间两头都是无终端的，这一时间命题之所以可能，其根据就在于依循某种现成的现在之流的漂浮无据的自在制定方向。在这里，整体的现在现象就其可定期性、世界性、伸张分段以及此在世的公共性来说，全被遮蔽着，并降成为一种不可实质的残片。我们的眼界若限于现成存在与不现成存在，那我们即使把现在序列想到头，即终端来，也仍然绝不会找到一个终端。像这样去想时间的终端，就必然还可以想到在终点之外还有时间。由此人们推论出时间是无终的。但如此自凭世界时间，如此遮蔽时间性的根子在哪里呢？在于我们曾在准备工作中解释为操心的此在的存在本身。此在被抛沉沦着，首先与通常迷失于所操劳之事，在这种迷失中却昭示出此在其本真生存。我们曾把它标识为先行的决心面前有所遮蔽的逃遁，在所操劳的逃遁中有着在死面前的逃遁，以及掉头不看在世的终结。这种掉头不看，其本身就是暂出将来的向终结存在的一种样式。沉沦着的日常此在的非本真的时间性，这样对有中性的掉头不看，于是就必须错失本真的将来状态，从而也错失一般时间性。表象出来的是公共时间的无中性，唯当流俗的此在领会是由常人领导的，这种遗忘自身的表象才使得巩固下来。常人从不死，因为只要死向来是我的，而本真的只有借先行的决心才能从生存上得到领会，常人就不可能死。常人从不死并误会着向终结的存在，然而他为在死面前逃遁提供出一种富有特征的解释，到头之前总还有时间。这里昭示出的有时间的意义是能迷失，现在先来这样，然后马上那样，然后接下去。这里不是时间的有中性得到领会，而是反过来。在这里操劳活动意在从还在到来继续行进的时间那里尽可能多的攫取。时间公共的是每个人为自己获取和能为自己获取的东西，现在序列来源于个别此在的时间性，而在日常共处中被子平的现在序列的这一来源始终完全不为实知。即使一个在时间中现成的人不再生存，这 这与时间的进程又何损分毫呢？时间继续行进，一如当时有人出生之际，时间也就已经曾经存在着那样。人们只识公共时间，这种时间既已经自平，便属于人人，亦即不属于任何人。只不过即使在闪避死之际，死也总跟着逃遁着，逃遁者在闭气之际也恰恰不得不看到死。而正因此相同，即使那仅止行进的无关痛痒的无中的现在序列，也还是在一团触目的迷愤中凌驾此在。我们为什么说时间逝去，而不同样强调时间出生？从纯粹的现在序列着眼，两种说法可以同样有道理。在时间逝去这话里，此在对时间的领会归根到底多于他所愿承认的，亦即世界时间在其中到时的时间性，尽管多受遮蔽，却仍不是完全封闭着的。时间逝去这话表达出了这样的一种经验，无法让时间驻留，而这种经验唯有根据我们愿让时间驻留才是可能的。在这里就有一种对主当下即事的非本真的欺诈，这种欺被连主当下即事正在划开也已经遗忘了，非本真生存的这种当有所当前化、有所欺被的，是人们之所以可能以流俗方式经验到时间逝去的条件。因为此在先行之际是将来的，所以他必须有所欺被的把现在序列领会为划开着逝去的现在序列。此在从对其死的逃遁的知的方面时任逃遁的时间，强调时间逝去这话，也就是以公共方式反映出此在时间性有冲的将来状态。因为甚至在时间逝去之话里，死仍然可能被遮蔽着，所以时间作为一种自在的逝去显现出来。但即使在这种自在逝去着的纯粹现在序列中，原始时间仍然穿透一切子平与遮蔽公开出来。流俗解释把时间流规定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前后相续。时间为什么不可逆转？恰恰是在这种盯着现在之流的眼界里，本来就看不出一一相续的现在为什么也会得在逆转的方式向上表现出来。逆转之所以不可能的根据在于公共时间粗制时间性，时间性的到来首要的是将来的，是以暂出方式向其终结行进的，也就是说时间性的到时已经是向着终结的存在。把时间当作一种无终的逝去着的不可逆转的现在序列，这种流俗的时间描述源自沉沦着的此在的时间性。流俗的时间现象有其自然权利，它属于此在的日常存在方式，属于首先占据统治地位的存在领会，从而历史也首先与通常被公共的领会为时间内的眼力。唯有当这种时间解释声称它所传达的是真正的时间概念，声称它能够为解释阐释时间草描出唯一可能的视野，这种时间解释才失去它唯一的与优先的权利。以表明的结果倒是，只有从此在的时间性及其到时才能够理解世界时间为什么以及如何属于时间性。世界时间的全体结构都是从时间性汲取出来的，只有对这种来自时间性的全体结构的阐释才能提供出一条线索，借以看到流俗的时间概念所包含的一般遮蔽情况，借以估价时间性占出视野的建构被子平的情况。而依据此在的时间性制定方向的同时，又使我们能够展示这类子平活动的遮蔽的来源与实际必然性，并考验关于时间的诸种流俗论题是否有道理有根据。相反，在流俗时间领会的视野中，时间性则倒转过来成为不可通达的。而因为现在是时间，不仅就可能解释的次序来说必须首要的依时间性制定方向，而且连它本身也只有在此在的非本真的时间性之中才到时。所以我们着眼于现在是时间来自时间性，而把时间性说成原始时间，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占出视野的时间性首要的从将来到时，而流俗时间领会则在现在中看到基本的时间现象，而这个现在是从其全体结构切开的存现在，人们称之为当前。由这里可以得知，要从这种现在来澄清甚至 来导出属于时间性的、站出视野的当下即是现象，在原则上必然不会有前途。与这相应，从站出方面领会的将来，既可定期的，含有意蕴的而后，与流俗的将来概念，其意义是还未来临的和正恰来临的纯粹现在是不相涵盖的。同样，站出的存在状态即可定期的有意蕴的当时，与已经过去的纯粹现在这一意义上的过去概念也非一事。现在不是由还不现在孕育着，而是当前在时间性中到时的原始站出的统一原质中将来。虽然流俗的时间经验首先与通常指示的世界时间，这种时间经验却也同总同时使世界时间突出的与心灵和精神相关联，即使有时还远不是明确的首要的依循哲学上的主体的问题制定方向，情况仍是这样。为此提出两个富有特征的证据大概就够了。亚里士多德说，但如果说除了心灵与心灵之意念外就没有任何东西自然的有技术禀赋，那么如果没有心灵，时间就是不可能的。又有奥古斯丁写道，所以在我看来，时间无非是一种广言，但我不知它是何种事物的广言，而它若不是心灵自身的广言，那倒令人惊异了。所以就连把此在当作时间性的阐释，原则上也并非处在流俗时间概念的视野之外。黑格尔就已经明确地尝试提出流俗领会的时间同精神的联系，康德则相反，在他那里时间虽是主观的，却不是与我思联系在一起，而是相互并列。我们前面把此在阐释为时间性，并且展示了世界时间是从时间性上发源的，而黑格尔对时间与精神之间的联系的明确论证颇适合于用来间接地扩清以上主点。